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何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57集。为了找出杜艳里恋爱的证据，杜爷爷先走到休息会客区停留了好一会儿。他仔细地扫视沙发、茶几，似乎想要发现点诸如女士包包或者女士丝巾之类的东西。但这里并没有这样的东西。 这里没有什么吗？ 毕竟公司的保洁人员每天都辛勤工作，把沙发、茶几都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甚至沙发垫子都不带一丝褶皱，茶几上的杯子也整齐得好像队列。所以，别说什么包包、丝巾了，藏在垫子底下的女性化钥匙扣、纽扣什么的，一个都没有。杜爷爷只好转到陈列柜那边，开始进行地毯式的搜查。在他的认知里，自家孙子也是一个细心的人，也许会把对方送的小礼物放到柜子里。 这个柜子之前都只是放了些奖杯奖牌之类的，但或许会偶尔藏点其他不一样的小东西呢。 杜爷爷仔细地查看柜子的每个角落，还是没有任何的发现。 这不可能啊，怎么什么都没有呢？这里就剩艳丽的办公桌还没看了，难道…… 杜爷爷就是不相信自己会一无所获，他不管跟在身后的杜艳丽，直接快步走到办公桌那边，企图找到些蛛丝马迹。但是办公桌上就只有一台电脑、几份文件、一个笔筒以及插在笔筒中的钢笔，就没有其他什么的了。 这里也没有，难道是我猜错了？ 杜爷爷站在办公桌前一动不动，看似巡视已经结束了。在一旁等着的杜艳里这才小声地问道： 爷爷，您在找…… 我走了。 爷爷慢走，晚上我去爷爷家里。 别过来，我要休息。 话音刚落，杜爷爷就走到了办公室的门前，他用力一开门，头也不回就和管家一起离开了。那脚步声重重的，有点吓人。杜艳丽赶紧追了上去。送爷爷进电梯后才稍微松了一口气。 爷爷今天突然过来，到底是干什么？ 搞不清楚原因的杜艳丽回到办公室，他若有所思地打量了一下周围，然后走到陈列柜的前面。这个陈列柜的某扇玻璃门后摆着一个奖杯，奖杯旁边放着一个相框，相框里放的是杜爷爷年轻时候的照片。杜爷爷坐在办公椅上，两手交握放在桌上，那一脸严肃的模样和刚才的样子也没差到哪里去。杜艳里打开玻璃门，取下相框，用手指摸索了相片一会儿，目光定格在相片中的办公桌上。祖孙两代的办公桌其实颇为相似，同样体积巨大，但摆放的东西都很少。 要说有什么比较不同，大概就是爷爷的桌子上还多了一个相框。 这个相框是面对爷爷，背对摄影师放的，所以只从照片上去猜，很难猜测里面放的是什么照片。只是杜艳里从9岁开始就趴在爷爷的办公桌上做作业，他当然记得里头放的什么照片，他也知道这个相框现在的归宿。 这个相框现在就放在爷爷的床头，那是爷爷和奶奶年轻时候的婚纱照。 杜艳里想着想着不禁笑了一下，他知道今天爷爷过来这里究竟在找什么了。他把相框放回陈列架，关上柜门，然后在办公室里踱起步来。一些奇怪的思绪正在他的心中荡漾，像是天上忽然起了风，风中有鸟雀叽叽喳喳在叫唤，那叫声由远而近地传过来。杜艳里走了一会儿，在落地窗前停了下来。他从口袋里摸出了手机，拨了号，另一只手伸到窗前，接下一束自外头射进来的阳光。阳光落在他手掌的瞬间，电话就接通了。 喂， 有点暖。 杜燕里合握了手，就像把阳光抓在了掌心。 起床了没有？ 喂喂，我也是要上班的呀。不过四点了，我快下班了，怎么了？ 没怎么，好像确实快到下班时间了。 啊，你刚才说什么了？你刚才居然说想下班了？ 毕竟想你了。 你这样让我很不习惯。不过我也想你。 待会儿见。 嗯，马上见。 与杜燕里这里一片明媚愉快的气氛不同，在这杜爷爷离开杜氏财团的豪华汽车里，气氛一片压抑。杜爷爷神色沉重地拿出手机，给某个老伙伴发了一条信息： 孙子有意中人了，怎么办呢？ 有了意中人，那大好特好啊！我做梦啊，都希望我家生生，哎，能够早点找到一个靠谱的对象定下来的。 有意中人是件好事，但燕里的态度不是一件好事。我问他这件事的时候，他闪烁其词，讳莫如深，一脸不高兴谈论的模样。 这是为什么呀？难道是燕里对这个人只是玩玩，不是认真的？ 我孙子不做这样的事情。 就无法反驳啊。 反正他不把人带到我面前来，我就亲自去看看。 嗯，没毛病。你去他办公室看过了没有？ 办公桌没有发现。 哎呀，那就去他家里呀。既然办公室没有，那肯定就是哎，金屋藏娇了。现在去他家里边，绝对一抓一个准儿。 这还用你说？正在去的路上。 哎，这就对了。哎，你带礼物了没有？贸然上门见人也不太好，这个时候啊，最好给他一个见面礼，哎，表现一下自己的鼓励态度。我说你身价这么丰厚，这时候可千万不要小气啊。 这老家伙又开始唠叨了。老一辈的那套我会不知道吗？礼物早就准备好了，只等见到人我就把东西给了。反正我孙子这么认真的人，都因为他而影响工作了，肯定是向着结婚去的。我也不用担心把礼物送错人，大可以一开头就送些含义很深的东西，让他们没事好好谈，谈得差不多了，就该摆酒结婚生曾孙子。 想到这里，杜爷爷不由地产生了一丝期待。恰好这时管家开口提醒他说道： 老先生到了。哦，不过小先生的家门口停了一辆陌生的车子。 我果然没有猜错，孙子果然金屋藏娇了。走，按门铃吧。 门铃叮咚两声之后，原本闭合的门就打开了一条缝。站在门口的杜爷爷紧紧地盯着，他眼看门缝越来越大，藏在门后的身影马上就要显露出来。 谁啊？ 大门被彻底打开，出现在杜爷爷面前的正是单隐生。单隐生因为杜燕里那通我想你的电话而心痒难耐，所以就立马离开公司，回到杜燕里的家，想要早早地等待杜燕里下班回来。看到开门的人竟然是单隐生，杜爷爷十分诧异。 怎么是你？ 杜爷爷感觉自己被骗了，他真的没想到在孙子家的人竟然是单隐生。两人都愣了一会儿，单隐生率先反应了过来。 杜爷爷，你来找燕里，他现在应该还在公司。 一瞬的失态之后，杜爷爷将失望藏进了心里，也闭了嘴不说话。 我当然知道燕里在公司， 我就是趁他在公司才跑来这里找人的。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万一房子里头还有人呢？ 单隐生纳闷了一下，他没想到杜爷爷问得这么直白。他原本看杜艳里和他爷爷的相处模式，还以为杜爷爷是那种非常开明又自己生活的老人，结果天下的爷爷都那样，不管哪家的都挺爱查岗的。单隐生看了下时间， 15分钟前。 里头除你之外还有人吗？ 没有啊。 哎，我走了。 临走前，杜爷爷想叮嘱一下单隐生，让这个孩子不要和杜艳里说他来过，但他话还没说出口，单隐生就抢先开了枪。 啊，爷爷，我们别站在门口聊天了，快进来吧。 不用。 这两个月我都没见爷爷你来过，肯定不知道杜艳里家里变了很多，他的客厅和房间都已经重新摆设过了。 不用。 来，爷爷，进来吧。杜爷爷，我们聊聊天。我爷爷经常在家里说您老人家，每次我们回去吃饭，他都要说自己的老朋友多么厉害，多么会教孩子。 杜爷爷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单隐生拉进了屋子里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